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是动人的旋律，每一段声音都是真情的流露。2021声音的记忆，北京音乐广播优秀音乐专题节目展播。 还我清早！ 穿越时光，五四先驱的影像从历史中走来，历经岁月，百年奋进的青春因信念而无悔。北京广播电视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百年筑梦正青春。 我是郭鹏， 我是于俊桥， 我是刘佳， 我是佳佳。 青春集结，整装待发，重温历史，坚定初心。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广播电视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百年筑梦正青春。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佳佳。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郭鹏。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刘佳。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静桥。 五月是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所有年轻人的节日，五四精神传承百年，历久弥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百年筑梦正青春。我们用青春的诗篇和动听的旋律唱响对青春的颂歌。 说到青春，你可能会想到信念，想到梦想，也可能会想到奋斗，还有爱情。我们将用诗与歌来展现这些关于青春的永恒的话题。 同时我们还会分享100年间令人难忘的青春故事，用青春的金线去编织所有的日子。 今天我们青春集结，向阳绽放。首先请您走进特别节目的第一篇章，觉醒年代。 青春集结，向阳绽放，百年筑梦正青春。 出发吧，青春力量。 关于青春，1916年，李大钊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新青年》杂志第二卷第一号。当时啊，李大钊27岁，正值青春年华。在那个水深火热的年代，他从季节上的春天联想到了生命里的春天，于是提笔写下这篇《青春》，鼓励青年为建设蓬勃朝气的祖国而奋斗。 这篇文章吹响了理想的冲锋号，唤醒了无数苦闷的青年，也唤醒了那个时代。 100年之后，如果去到北大红楼，好像依然能够听到青春的回响。接下来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杨帆，就到北大红楼转一转。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参观北京大学红楼。这里原为北京大学。 在北京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有一座1918年落成的红砖小楼，历经百年风雨依然从容矗立。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等一大批思想家和先驱者曾在这里挥洒青春，激扬文字。 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成立，取名为北京共产党小组。 走进李大钊的办公室，房间里的陈设按100年前的样子复原，一本复制的1919年的台历，纸张已经泛黄卷曲，时间停留在5月4号。 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和李大钊先后来到北大任职。新青年杂志作为当时传播新思想的阵地，也随之进入北大红楼。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都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18年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又创办《每周评论》，猛烈抨击社会时弊，号召人民奋起抗争， 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又一块宣传阵地。李大钊还开设课程，把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介绍到大学课堂上。 2021年，演员于和伟、张彤主演的电视剧《觉醒年代》热播，年轻人在线催更的同时，也被李大钊和陈独秀的革命友谊所打动。 已经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 这一段剧情讲的是五四运动爆发后，为了营救被捕学生，陈独秀和李大钊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陈独秀因此被反动当局逮捕，李大钊等人多方营救才把陈独秀保释出狱。为保护陈独秀的安全，李大钊挺身而出，决定冒险护送陈独秀出京。1920年2月，北京天寒地冻，他们乔装打扮，租了一辆骡车，悄然出城。 天津口音像是从南边过来的， 安徽凤阳的。 一路上看着流离失所的难民，他们的心情十分沉重。 脑灾荒，脑瘟疫，脑土匪，脑兵乱，啥都闹，没法活了，就逃出来了。 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你想建一个什么样的党？ 一个用马克思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 电视剧《觉醒年代》用戏剧化的手法表现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场景。 让我们宣誓，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我愿意奋斗终生， 我愿意奋斗终生。 春雨在阳，东风起动，日渐盛放在天之涯，每更接续。 耳边听到的这首《青春》是根据李大钊的名篇《青春》谱写而成，由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和尼格买提演唱。 无缘无亲爱至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尽见而无辜。 隔着百年岁月，诗一般的词句随着旋律声声入耳。有网友说，听完这首歌让我对青春有了不同的理解，感谢无数仁人志士用他们的身躯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 前不久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组走进北大与学生交流，主演于和伟、张彤身穿长衫，带领北大学生现场还原宣誓场景。 为了中华民族国家强，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我愿意， 我愿意奋斗终生。 穿越百年，掷地有声的誓言久久回荡，这是五四精神在当代的 青春回响。 1927年4月，李大钊在北京被反动军阀杀害，牺牲时只有38岁。他用生命践行了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的青春誓言。 那一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信仰的火种逐渐燎原。 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恣意乐起，乌鸦之声，恣意乐起，乌鸦之声。 说到毛泽东，来听记者马思萌采制的录音。 从鼓楼往北走，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叫豆腐池胡同，西起呢旧鼓楼大街，东到宝钞胡同，全程步行大概5分钟。在豆腐池胡同15号有一个很普通的院子，灰砖黑瓦，红色的木门，这里就是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杨昌济故居。1918年，杨昌济先生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举家从湖南搬到北京。这年8月呢，一位风尘仆仆的年轻人从湖南来到北京，迈上台阶，叩响了老师家的门。当时的敲门声大概就是这样的。 先生好。 来北京除了看我还有其他事吗？ 为湖南赴法的同学募捐。 小茶，你看看我这个学生能怎么安排一下。 你就是李大钊先生？ 图书馆缺个助理员，很辛苦的，干得了吗？ 行行，白天黑夜我都可以做事情的。 在电影《建党伟业》里，刘烨扮演的毛泽东经由老师杨昌济的引荐，结识了李大钊，来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实现了从热血青年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故事先要从长沙说起。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这首《沁园春·长沙》是毛泽东在1925年重游长沙橘子洲时写下的名篇。 其中有这样几句广为流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诗里提到的同学少年，指的就是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朋友圈。当时的湖南医师啊，既有杨昌济、李锦熙等名师，又有毛泽东、蔡和森、萧瑀等一大批热血青年。在新旧东西各种思潮交汇的年代，年轻人在层层迷雾中寻找着中国的方向。 为了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青年毛泽东还做过这样一件事儿，他写了一份特殊的征友启事去长沙各大学校张贴，一度被误以为是要找女友。文章大意是，国家正在生死存亡之秋，征求有志上进、愿为救国救民出力者为同道，署名是28华生。因为毛泽东这三个字的繁体笔画一共是28画。 这份征友启事还真为他招来了几位朋友，电视剧《觉醒年代》里就表现了这样的情节。 请问你们谁是28华生啊？ 你好你好， 我是来应征会影的。 我叫蔡和森。 你好你好。 这位是萧子生。 认真新朋友。 这位新朋友请问尊姓大名啊？ 尊字不敢当不敢当呀、啊、我叫李立三，湖南醴陵人。 我是28华生毛泽东。你好 你好。 以这个朋友圈为基础， 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成立新民学会，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统在其专著《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里就提到，青年时期的毛泽东热情有余，主义尚不明确，他一会儿相信无政府主义，一会儿相信攻读互助。在北大红楼工作期间，毛泽东和李大钊的接触越来越多，对共产主义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拨开重重迷雾，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里看到了他想寻求的光亮。电影《建党伟业》里就有这样一个情节： 先生，我曾经以为体育可以救国，教育可以救国，克鲁鲍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可以救国，现在看来这些都是皮毛法术。我读了先生的马克思主义观，那里边讲的才是真正的大道。 1921年7月，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来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成立中国共产党。 关于党的名称，比较集中的意见是这样：百名旗帜以共产党宣言之共产党三个字为号，称中国共产党。 蔡和森给润之写信，也建议使用这个名字。 同意。 同意。 同意。 第四条，不分国籍都可以。 由于巡捕房的干扰，会议临时被打断，紧急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举行。电影《建党伟业》用浪漫的手法演绎了南湖画舫的场景。 起来，北周马跟着的，全世界的恶人与奴隶，我们被扰乱的理性将要沸腾呀，预备着去大肆战吧。我们破坏了全世界的强权，连根地把它破坏了。我们将看见新的世界。 耳边的音响瞬间把我们带到广东省佛山市的禅城区。在一片现代化楼房的掩映中，有一座清朝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好像一滴被时间凝固住的琥珀，深藏着岁月的故事。这里就是革命烈士陈铁军的故居。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就是以陈铁军和周文雍的故事为原型。 走进院子，一尊半身塑像傲然挺立，雕塑里的女子短发浓眉，眼神干练，永远定格在24岁的芳华。 铁军硬得不像是女孩的名字，其实她的原名叫陈谢军。1904年出生在广东佛山一个富商家庭。 求学期间，陈铁军对新思想新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父母生前定下的包办婚姻更激发了她冲破封建束缚的勇气。作为进步女性，陈铁军对妇女解放问题格外关注，还专门向老师请教过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真谛。 为了表达斗争的决心，陈铁军把名字从谢军改为铁军，并在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周文雍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投入广州起义准备工作。陈铁军奉命与周文雍假扮夫妻，协助他开展工作。1928年1月27号，农历大年初五，由于叛徒出卖，陈铁军和周文雍被逮捕入狱。在狱中，他们备受酷刑，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决定判处他们死刑。 在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周文雍和陈铁军产生了爱情，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将爱情一直埋藏在心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决定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就真实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现在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 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光阴如静流，如今陈铁军儿时就读过的女子学堂改名为铁军小学，学校设有陈铁军烈士事迹陈列室，铁军的故事在一代代小学生中流传。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鲜血浇灌出花开的国度。这首《不忘初心》由朱海作词，舒楠作曲，歌手韩磊和谭维维共同演唱。 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鲜血浇灌出花开的国度。生死相依，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五四这个青年人的节日，回顾100年前青年人的迷茫、求索、奋斗、牺牲，回顾那些青春的诗歌、旋律、理想和信念。青春的激情从未褪色，信念的火种薪火相传。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100年前，无数爱国青年在重重迷雾中找到救国之路，树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信念。100年以后，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在这首《不忘初心》的旋律中，青春与信念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百年筑梦正青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刚才为您播出的是第一篇章《觉醒年代》，我是佳佳。 我是郭鹏，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上线，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百年筑梦正青春》特别节目的第二篇章《无问西东》。 的一种情绪，突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钱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脑袋里装着好多问题，总会觉得好无力，却又没办法逃避。哦哦哦，别在意谁和谁的关系，只需要做好自己就值得被珍惜。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

一起向未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每一段音乐都是动人的旋律，每一段声音都是真情的流露。2021声音的记忆，北京音乐广播优秀音乐专题节目展播。 还我听到了！ 穿越时光，五四先驱的影像从历史中走来，历经岁月，百年奋进的青春因信念而无悔。北京广播电视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百年筑梦正青春。 我是郭鹏， 我是于俊桥， 我是刘佳， 我是佳佳。 青春集结，整装待发，重温历史，坚定初心。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广播电视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百年筑梦正青春。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郭鹏。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佳佳。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接下来进入节目的第二篇章，无问西东。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来请出我们的同事静瑜，他要带我们去哪儿呢？ 百年筑梦正青春，出发吧，青春力量。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静瑜。水木清华北山之音的祖国儿女清华英烈纪念碑反映了清华大学的光荣传统。每到清明节，总有不少的年轻学子来到水木清华北坡下的秀木丛中，在这里敬献花束，寄托哀思。这是一座2米高的碑石，坐落在学校大礼堂的西侧，校河的南岸。挺拔的碑石上书写了8个大字：祖国儿女清华英烈。在纪念碑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名字，沈崇惠。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1937年在弹药用尽之时，驾机与敌舰同归于尽，以身殉国。 说到沈崇惠，很多人会联想到2018年的一部电影《无问西东》。这部电影讲述不同年代正值青春年华的清华学子们在时代变革中找到自我的故事。其中，飞行员沈光耀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随清华大学迁到西南联大读书，又毅然投笔从戎参加空军。在与日军的战斗中，沈光耀驾着战机冲向日本军舰，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刻在清华大学英烈碑上的沈崇惠。 举胸抬头， 电影对人物有艺术化的处理。真实的沈崇惠在1911年出生，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他不但是学霸，还是一名运动健将，曾经作为清华大学校足球队和棒球队队员参加过全国运动会。 有一位老同学就曾经回忆说，有一次与外来的球队打比赛，忽然一个球把沈崇惠的门牙打落，血流满面，队长和球员都喊他下去，连观众都吼起来了，他却因为战况紧急，输赢只差12分钟，频频摇手，毫不迟疑地撑下去。这位同学说，沈兄爱团体而肯牺牲的精神被认为是无与伦比。 在一次比赛后，沈崇惠曾经和队友们留下一张合影，照片里沈崇惠身穿深色西装样式的校服，白色短裤，个子很高，双手背在身后，站得笔直，嘴角微微上扬，看起来既沉稳又充满朝气。 1932年，沈崇惠从清华大学毕业，当时抗日战争硝烟已起，有感于强国莫及于空防，吾辈今后自当翱翔碧空，与日寇争一短长， 沈崇惠决定放弃之前定好的工作，投考杭州笕桥航校，成为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在一张老照片里，可以清晰地看到笕桥航校的校训，用粗粝的字体刻在石碑上：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不是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而是整个国家危亡，所以我们都要去当兵了。 1937年8月13号，侵华日军在上海发动813事变，淞沪会战爆发。8月14号，中国空军参战，史称814空战，沈崇惠也在其中。8月19号，沈崇惠再次奉命轰炸日本军舰，在执行任务途中，因为机械故障，尾部突然浓烟滚滚，飞机失速脱离了战斗队形。 不要，不在这么后面。 这时，沈崇惠意识到已经无法顺利返航，毅然决定驾驶飞机向敌舰撞去。殉国时只有27岁。 我们很难想象沈崇惠牺牲前的心理活动，但是在电影《无问西东》里，沈光耀在生命的最后一段里程里，心里牵挂的是妈妈。 这首毛不易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无问》，是电影《无问西东》的主题曲。毛不易说，这部电影教他懂得生命与爱，旋律很快就写了出来。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湿透他的衣裳。你问他为什么亲吻他的伤疤，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 沈崇惠的故事只是抗战期间无数青年的缩影。在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纪念碑上刻着3000多位抗战烈士，沈崇惠只是其中的一位。作家齐邦媛有一部代表作《巨流河》，其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叫张大飞，他的名字也刻在南京航空烈士公墓里。 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他到底为什么不肯停住。 1945年5月，张大飞在与敌机对战的时候，为了掩护战友，不幸中弹身亡，年仅26岁。对于牺牲，他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他曾经给齐邦媛的哥哥留下了一封绝笔信。 振一，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8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7个人都走了。3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感谢你这些年给我的友谊，感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使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全然的漂泊中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我请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后把邦媛这些年写的信妥当的寄回给他。这8年来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书。 的心是我最大的安慰。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他说我爱你呢？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26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未尝过。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他一生幸福。 网络上有一句广泛流传的话说，你之所以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在和平年代，也有很多年轻人选择为祖国站岗。 2017年，词作家李进和作曲家抗竹青去部队慰问演出，在一位边防战士笔记本上看到过这样一首打油诗：苦了我一个，幸福千万家，虽不惜俊忧，也知青春价。如若不是我，定是你和他，不管苦谁吃，总得保国家。这首幽默中透着责任和担当的打油诗激发了创作者的激情，很快就写出一首歌，叫做《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 这里的山脊高过云头，这里的太阳晒花石头，这里的孤独没有。 这是高原边防官兵最喜爱的一首歌，演员张译也被边防战士的事迹所打动，所以很少唱歌的他专门录制了这首歌，用深情的旋律歌颂那些最可爱的人。 这里的思念藏在心头，这里的尊严高。 听到这首歌会想起18岁的戍边英雄陈祥荣。2020年6月，有关外军在加勒万河谷地区蓄意挑起事端，甚至暴力攻击我前往现地交涉的官兵。戍边战士陈红军、陈祥荣、肖思远等毫不畏惧，英勇战斗，直至壮烈牺牲。 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 陈祥荣，一位爱吃橘子的小战士，笑起来会露出两颗小虎牙，牺牲时只有18岁。他曾写下一句战斗口号说：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班长问他，你一个00后的新兵口号这么大？陈祥荣坚定地回答说： 班长，这跟年龄没关系，我就是这么想的，也会这么做的。 烈士牺牲后，高原官兵整戈待旦，高度戒备，见证着英雄官兵赤胆忠诚的加勒万河谷，山河如故，平静安宁。 一块崖壁上8个大字遒劲有力：大好河山，寸土不让。 这里的山脊高过云头，这里的太阳晒花石头，这里的孤独没有尽头，这里的哨所守望在高天里头，这里的思念 100年来，中国青年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祖国和人民，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青春之歌。在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每到清明节前后，近100岁高龄的张富清老人都会怀念起他的战友们。张富清说：我的战功和他们的贡献相比差得很远，我现在人还在，生活各方面都比他们享受得多，还有什么理由向组织提要求？ 张富清， 1924年出生在陕西汉中，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他先后获得过特等功、战斗英雄、人民功臣等荣誉称号。进入和平年代，他深藏功与名，把军功证明通通压在箱底。直到2018年，来凤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他的故事才被发现。 1955年，31岁的张富清从部队转业。31岁正是褪去青涩、施展抱负的青壮之年。他本来有很多选择，可以去大城市，也可以回陕西老家，但张富清却提出，哪里最困难，我就去哪里。听说湖北最艰苦的地方是恩施，恩施最偏远的地方是来凤。张富清二话没说，就把工作地选在了来凤。人民日报记者王玉在通讯文章《一位老英雄的初心本色》中，记录了张富清当时的行程。 1955年，他佩戴3枚奖章，拍了一张照片。年轻的面庞露出微笑，目光中透着坚定。然后，他把鲜血换来的荣誉，用一块红布紧紧包好，放进一口棕色的旧皮箱，从武汉出发，沿着长江，顺着山路，他一路向西，一路向西，来到一脚跨三省的来凤。他背着收拾得整整齐齐的行囊，就像一名普通的转业军人，脚踏大地，扎根人民。 听到他的故事，脑海中不禁想起交响曲《情系人民》，那真挚而深情的旋律好像一种诉说，诉说着青春无悔的选择。 现在我很不容易来这么一点，还需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奔涌前进。 扎根大地，情系人民，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还有很多像张富清这样的人。2021年初，由黄轩、张嘉译等主演的脱贫攻坚剧《山海情》热播。这部剧以真实事件为灵感，其原型就是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脱贫攻坚的故事。 看山， 看山， 我见过山。 山和山不一样吗？ 有啥不一样的？ 你要是见过这山原来的样子，你就知道有啥不一样的。 1996年9月，福建和宁夏建立起对口协作关系。24年来，福建派出的扶贫骨干接力攀登，与宁夏人民守望相助奔小康，形成独具特色的闽宁模式，开创出一条具有示范意义的扶贫协作道路。 人家很不容易啊，从福建到西北来，奔波在黄河流域上自杀，那里面全部都是他毕生所研究的这个 自杀， 不是这个自杀呀，不是这个 助杀助理活。 电视剧中备受观众喜爱的马德福、林一农、李水花、马德宝，这些生动鲜活的人物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原型。比如军草专家林一农的原型就是福建农林大学的教授林占喜，姚晨扮演的原宁干部吴月娟原型是福建省闽宁办原主任林月婵，而马德福、李水花等人也都能在当地村民身上找到原型。 24年接力攀登，福建对口帮扶宁夏的队伍里少不了年轻人的身影。支教、医疗、移民吊装、警教建设、劳务输出、军草推广，这些扶贫项目中都活跃着青年志愿者的身影，而西海固务当地的年轻人也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 在电视剧中，马德福、李水花等有干劲儿、肯拼搏的年轻人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小燕，跟妈一起叫，快了， 快了， 快了， 快了。 其中有一幕 李水花一个女人用一辆板车拉着丈夫孩子和全部家当徒步七天七夜，跋涉了400多公里，累了就唱首花儿，终于来到了金滩村。李水花的扮演者这一扎谈起这场戏，由衷地说， 我在诠释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一直是用笑着去诠释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水花她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她不会被压垮，满是绝望的时候她又给你马上点燃一束这种希望的光。我当时就感觉哎呀，她影响到我的生活了，我曾经有一度很消极或者悲观或者是无奈，但突然因为水花这个人物，我现在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好的，就是我觉得遇到困难的时候说哇，这是老天给我的一个启示，这是生活给我的一个新的力量，踌躇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但我知道我翻过去就会很好，这就是水花给我的力量。 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五四运动以来的100年是中国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凯歌前行的100年，是中国青年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的100年。 从山区到原野，从大漠到江南，100年来中国青年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祖国和人民，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青春之歌。青春如歌，岁月如流，奋斗永远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北京广播电视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百年筑梦正青春第二篇章无问西东先告一段落，我是郭鹏， 我是佳佳，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本次特别节目的第三篇章相遇。 好远的距离。